各位好，这里是巴黎傻娃。 法国人大约的确要戴口罩了。早上，睡眼惺忪的傻娃听说了一条消息，法国卫生部长表示，出门戴口罩，这样的日子也许很快就会到来。再三核实，确认自己不是在做梦。尽管语气依旧暧昧，但印象里，这是法国对于口罩标配的第一次官宣。 其实自疫情爆发以来，关于戴口罩到底有没有用的讨论就一直没有间断过。在法国人原本的观念里，谁生病谁戴口罩，这要搁以前其实也不难理解。但面对这个还有太多问号的新冠病毒，法国人的习惯就不太好使了。比如此病毒极其狡猾，一些人毫无症状，貌似没病，但也可能携带病毒，没事走两步也可能人传人。所以如果这时候法国人还跟着感觉走，恐怕就要吃定经验主义的亏。于是专家们的意见逐渐统一，并不断有人站出来呼吁说，戴口罩有用，戴了总比不戴好。也有人帮着分析， FFP 的口罩的预防功效可以超过 90%， 医用外科口罩的防御效果也有 60%。 还有人苦口婆心地说，哪怕用围脖捂住口鼻也比裸奔强。但是目前的法国口罩缺口巨大，一方面靠开足马力生产，小马哥就曾到口罩厂督战，一方面寄希望于国际合作，比如从中国订购的10亿只口罩正源源不断坐飞机运往法国。政府在行动，民间也不闲着，比如 LV 出钱从中国买口罩，而巴黎世家和伊夫圣洛朗则直接投入了口罩的生产。坐拥一众时尚品牌，蓦然回首，口罩才是当季最硬的奢侈品。一罩难求，有关争抢口罩的口水战也早已打响。还记得上周初美国抢法国口罩的罗生门吗？当时不止一家法国媒体爆料，美国人竟然在停机坪开出3到4倍的高价截胡了原本运往法国的口罩。而向媒体大倒苦水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法国目前疫情最严重的大东区的区长。可是这批法媒嘴里被美国半路抢走的口罩，第二天却又安然降落在了法国机场。而此时手握口罩的大东区区长大人又出来辟谣，抱怨是大家曲解了他的意思。他还在推特上辩解说，口罩等防疫物资吃紧啊，类似美国人这样抢口罩的骚操作太多，我们这是防患于未然。好吧，就当美国人没有得逞。不管怎样，口罩落袋为安就好。那也许是怕再出岔子，一些地区甚至出动了军警，从机场开始就全副武装一路护送口罩回家。还有一周，奥地利将在欧盟国家中率先逐步解封。到目前为止，他们因为新冠肺炎去世的患者有243人。有人帮着总结，这样的防疫表现，一靠早隔离，二靠戴口罩。在奥地利，市民逛超市必须戴口罩，而且在超市入口有工作人员免费发放。这样的豪爽，法国人自然是羡慕的。短期内，法国的口罩还会洛阳纸贵。即便政府层面也开始提倡戴口罩，比如像尼斯这样的城市，市长甚至宣布要给民众发口罩，但也只是那种可循环使用的棉质口罩。对了，这位尼斯市长之前傻娃也提过，他也曾不幸染上新冠肺炎，但服用氯喹6天后就自我感觉痊愈，只是被他寄予厚望的这种特效药至今仍伴随着巨大争议。晚上看到中国驻法使馆发布的一则声明，今天3位留学生因为协助大使馆发送健康包被警方扣押，在使馆的交涉下，学生已经被释放。这些天其实也一直有国内的亲人和朋友询问，我们在法国有没有领到专门给留学生准备的健康包。在这儿傻娃多说几句，首先这个健康包的分发采取申请制，有需求的留学生可以在网上申请。其次，巴黎地区我们需要自行前往大使馆领取，一来手头的口罩够用，二来现在是隔离期，凡出门必须证明。而对照法国政府认可的外出理由，采买食品、紧急就医、跑步锻炼等，我们实在找不出去大使馆领口罩应该归属哪一项， 三来，傻娃老大不小还装学生，总觉得没脸跟弟弟妹妹们抢。据统计，除去疫情爆发以来已经回国的，目前海外中国留学生大约140多万人，而健康包一共50万份。最后还想说，尽管没有领取健康包，但亲人的牵挂，我们已收好。